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会在以下的时间中继续和大家来聊聊科学。首先呢，关注科学界的几则进展啊。第一件事呢，咱得说一说咱们位于呢贵州平塘县的 FAST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天文望远镜啊，这个是它的全称，简称叫做 FAST。 最近呢，这颗被称为中国天眼的射电望远镜又有新的成果了，具体的内容我们了解一下。 自2017年10月10日首次对外宣布发现脉冲星以来，截至目前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已发现500余颗新脉冲星，依托中国天眼在射电低频波段领先全球的观测能力，我国天文学家在脉冲星搜寻能力和效率上已大幅领先国外脉冲星搜索团队。这些发现正帮助人类进一步揭示巨变中的宇宙。在脉冲星研究方面，2021年5月，中国天眼团队首次找到脉冲星三维速度与自转轴共线的证据。这一发现是当前超新星模拟所不能解释的，挑战了现有中子星起源模型，也拓展了人类对极端物理条件下特殊天体起源的认识。据了解，脉冲星是一种高速旋转的中子星，是巨大的恒星爆炸后所形成的星体。它自转极快，密度极高，具有在地面实验室无法实现的极端物理性质。研究脉冲星有助于解答许多重大物理学问题。 脉冲星呢，本质就是中子星，只不过呢，它是一种啊可以被人类所接收到它的射电信号的一种中子星。那么还有人呢也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想法，未来我们进行星际旅行的时候，可以通过脉冲星来进行定位，因为它的频率实在是太稳定了，这也是脉冲星研究的方向之一。好，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话题啊，咱们国家在卫星发射这个领域又取得了一些新的成绩。风云气象卫星全球的用户呢增至121个国家和地区。 截至目前，我国风云气象卫星家族全球用户朋友圈已增至12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8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学员接受了相关技术培训。风云气象卫星家族实时向国内外用户免费开放数据，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气象预报、自然灾害应对和生态环境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日前，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公布了一组数据，自2019年1月业务运行以来，被誉为一带一路星的风云二号 H 星每日接收28幅全圆盘云图、20幅北半球云图，现已接收5.5万幅云图，被广泛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天气监测预报、灾害预警、农业生产及科学研究等领域。据介绍，风云卫星今年已为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等国家启动应急保障机制20余次，以应对溃坝、火山喷发、强降雨等灾害。目前正在推动风云4号 A 星、风云3号 D 星、风云2号 H 星加入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机制值班卫星序列。 刚才讲到了风云气象卫星呢，为一带一路国家啊，包括沿线的地区呢，都是提供了服务。其实呢，我们在当时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的时候呢，也是提到了要共建共享嘛。其中共享，我们刚才就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风云气象卫星的共享。那么在现代的气候观测和预报当中啊，数据，尤其是最新的数据的获得，真的是太重要了。那么在这些更新的数据当中，我们才能够得出呢，对于天气未来变化情况的预判，进而呢，做出及时的预报，避免相关的灾难。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年度最亮的一颗彗星。哎，这颗彗星叫什么呢？它距离地球又有多远？我们来听一听。 有望成为本年度最亮彗星的罗纳德彗星，于近日飞抵离地球最近的位置，并将于下月初通过近日点。由于该彗星亮度较高，连日来我国不少天文爱好者在黎明前的东方低空观测和拍摄到它。据介绍，罗纳德彗星是一颗长周期彗星， 刚发现时，该彗星位于猎犬座天区，亮度约为19等，非常暗淡。目前，该彗星距离地球最近，有望成为2021年最亮的彗星。使用小型望远镜或双筒望远镜，能很容易看到它。幸运的话，在无光害的地方，肉眼也可以见到。不过，随着亮度逐渐达到最高，彗星与太阳的距离也越来越近，受暑目光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观测难度逐渐增大。明亮的彗星难得一见，一旦出现，必然会引发天文爱好者们的热切关注。天津、北京、河北、河南、山西、甘肃、广西、海南等地，不少天文爱好者近几天观测并拍摄到了伦纳德彗星。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说一说啊，在西班牙呢，最近经常会登上新闻的一座火山。这座火山呢，叫做老昆布雷火山。前段时间呢，登上新闻的原因是它持续喷发，给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呢也带来了影响，甚至呢整岛的人啊都是选择撤离。但最近呢，说这个老昆布雷火山啊好像是安静下来了，但是也不能够确定说未来它是不是还会再次苏醒。具体的情况了解一下。 连续喷发近三个月后，西班牙拉帕尔马岛老昆布雷火山近日终于安静下来。不过，科学家警告，尚不能断定喷发已彻底结束。科学家已连续数日未测到老昆布雷火山喷发引起的地震活动，这是9月19日火山喷发以来最长一次。但相关研究所表示，这不能说明喷发已经结束，先前有过暂时停歇后又继续喷发的情况。他们现阶段仍能观测到火山有轻微活动。拉帕尔马岛是度假胜地，位于加纳利群岛西北部，面积708平方公里。该岛迄今发生过8次有记录的火山喷发，这次喷发持续时间最长，已造成约3000座建筑被毁，大片农田被岩浆覆盖。火山喷发没有直接造成人员伤亡，但数千人被迫撤离住所。目前，岛上生活已基本恢复正常。 现代啊，能够见到火山喷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呢，很多火山的喷发其实距离人居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密集的居住生活环境还是有一点远。但是呢，一旦在人居多的地方火山喷发，其实带来的影响还真是挺大的。但是要从旅游的角度或者观光的角度呢来说呀，当时这个老昆布雷火山喷发的时候呢，还吸引了很多游客观看，但后来发现，哎呦，这个火山脾气挺大的，走近了观看可能小命不保。最后大家还是选择撤离，不知道接下来这座火山还会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学界的新闻，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走入一个和考古有关的话题，说一说汉文帝霸陵。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与求财的盗墓者不同，考古工作者挖掘的是那些千百年前所发生的真实故事。众所周知，故事有三要素：时间、地点和人物。人物是故事的核心。对于一些没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墓葬来说呢，找到墓主人的身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近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公布了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的霸陵。正所谓掩埋过往千层土，神秘大墓找归属。江村大墓的发现有着怎样的故事？它又是如何被认定是汉文帝霸陵的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神秘大墓找归属。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有关系。在前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线上会议，聚焦了甘肃、河南、陕西三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其中呢，还公布了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的陵寝。汉文帝的陵寝呢，又名霸陵。霸陵是如何被发现并且确定的？它的发现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本期节目就和大家聊一聊。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嘉宾，博物馆教育专家李翔。李翔，晚上好。 哎，玉龙晚上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这两天我看整个网上啊，大家都在关注汉文帝的霸陵，而且呢说这个陵寝被确定了以后呢，也是考古学界一个重大的发现。 我们先来说一下啊，霸陵其实那个地区呢，过去我看到相关的史料的记载说那个地方就是汉文帝的这个陵墓所在地。那么今天呢，我们又说到霸陵被确定了，而且就是这个江村大墓，这个背后到底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其实啊，我们以前对于汉文帝的霸陵啊，那么从史籍当中的记载啊，因为而且再加上我们近些年来的一些探索，我们以前认为是什么呢？以前认为汉文帝的霸陵在这个白鹿原上的一个叫做凤凰嘴的地方。 嗯，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地名呢？其实这绝大多数呢是源于元代的啊一个地理学家，他当时呢写了一本书啊，叫做《类编长安志》。这个元代地理学家他叫做骆天香，哎，他通过对史籍的一些梳理啊，就认为这个霸陵呢应该在这个凤凰嘴的地方。那为什么有很多人就奇怪了，说这个汉文帝他作为汉代的一位皇帝，这么重要的一个身份，他的陵墓确定怎么到了元代的时候才确定？那这之前的史籍当中都没有记载过这个汉文帝的霸陵吗？大家想想肯定不可能，是不是？ 嗯，对啊。 但是在这之前的史籍当中记载啊，都是非常非常模糊的。 嗯， 比如说像什么史记呀、汉书呀、水经注呀，当时呢都对汉文帝的这个陵墓啊进行了一些描述。 嗯， 那么因为汉文帝他是一个非常崇尚节俭的皇帝，所以在他呢在生前的时候啊，就立下了一份遗诏。这个遗诏说的是什么呢？说啊，他想表示呢自己去世之后啊，不希望去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去给他建一个非常豪华的墓葬。 嗯， 而是就是提出了不起坟这样的一个遗诏。 哦， 那么当然了，这个汉文帝去世之后啊，驾崩之后，那么这些他的后世啊，这些大臣们的确按照他的这个遗嘱啊去做了，然后建造了这个霸陵。 嗯， 但是呢，无论是像《汉书》《水经注》还是《史记》当中的记载啊，都是只提到过什么呢？不置坟的这种记载，就是不起封土这样的记载。然后呢，只记载霸陵在哪儿呢？在白鹿原。 嗯， 那么我们知道哦，这个陕西地区有很多园子啊。那我们说很多园啊，这是一个高台建筑，就是一个高台，也不是建筑啊，就是高台，就是黄土非常厚的地方。那么其他的这些帝王呢，他的陵墓啊都在咸阳园啊。那么这个白鹿原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方。 嗯， 那么具体这个汉文帝他的霸陵到底在哪儿，然后呢就成了一个历史的公案。 嗯， 因为怎么说呢，汉代结束之后啊，那我们说社会动荡，然后呢又有很多战争，所以留下的一些资料呢可能就没有了。那么可能在以前啊，我们说汉朝的皇帝他可能在逝世之后，他建的陵墓周边呢会建一些怎么说呢，比如说啊，我们今天说到的霸陵，他可能旁边有个霸陵驿啊。汉武帝的茂陵可能旁边有个茂陵驿。什么意思呢？就会迁一些人在这个旁边居住。然后呢，一个是起到什么作用呢？可以去守护这个陵墓。再一个是什么呢？就跟我们说啊，可以把一些啊就是当时犯罪的人啊迁到这个地方来，或者是一些亲缘关系远的地方的人呢可以迁到这个地方来，也希望能够发展西安周边或者当时长安周边的这些地方的这种经济，不要让整个这个都在城内就特别特别的大。 嗯， 同时呢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去守护帝王的这个陵邑。但是汉代这个灭亡之后啊，那我们知道这些周围的这些陵邑可能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不存在了。 嗯， 那么以前可能所有人都知道的这个霸陵呢，在后世看来啊，就变成了一个谜团。那么只留下一些非常非常少的一些信息。 嗯， 比如说像在这个，这个叫什么《汉书》当中，对吧？他可能就只提到了啊，这个叫什么，在长安城东70里，因山为葬，不复起坟这样的一种记载。就史书当中的记载呢都很简单。 嗯， 那么到了元代的时候呢，这个骆天香呢他就根据啊这些记载哦，觉得啊，他既然不起坟，那么他肯定是干什么呢？肯定是因山而建的，是不是？可能像我们在后世， 嗯， 特别是唐陵当中能发现一些这种因山而建，就是把山给它凿空，然后建成墓室，然后把帝王的这个陵墓呢就建以山为墓。所以呢这种情况呢，那这个元代的这个学者啊，他就认为哦，那最有可能的地方在哪呢？根据这个墓葬的这种形式， 根据距离长安城的距离，他推测出就在这个白鹿原的这个凤凰嘴这个地方。那么呢，正好相关的这些东西啊也都能够吻合上，所以就导致什么呢，从元代之后所有的这些学者或者是在史籍当中的这个记载都记载这个凤凰嘴是这个汉文帝的霸陵。那么特别到了清代啊，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去过霸陵的这个听众啊，就是以前啊我们所谓的霸陵那个地方的这个听众呢，可能会看到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块这个石碑，那么有康熙27年的御制碑，有雍正元年的祭祀碑，有嘉庆年间做的这个祭祀碑。那么其中最大的一块啊是在乾隆年间立的，那么上面就书写了五个大字，叫做汉文帝霸陵。那么这个呢就成了什么呢，成了一个我们打引号的啊一个事实了。所以到了我们后来，然后我们对这个汉朝的西汉时期的这十几位帝王的陵墓进行排查的时候，进行登记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一个啊以前认为是霸陵的这个凤凰嘴呢就作为了霸陵的这个保护区。那么从2000年左右开始，我们要建立这个西汉帝陵的这个大遗址，然后对整个遗址内的这些西汉帝陵呢进行保护。那我们对这个霸王嘴这周边啊凤凰嘴这块区域呢就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勘探。但是在勘探过程当中呢却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这一块呀，那么通过我们科学的考古勘探没有发现里面有中空的一些迹象。那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实心的， 就里面没有，里面没有墓室。 对，里面就没有，对，没有墓室。那后来呢可能就觉得啊，我们以前传统的这种用洛阳铲啊或用其他的一些考古方式检测出来的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又用到了一些高的新的科技，比如说我们就是借助了这个地质学方面所用的一些仪器，那么对地下进行了一次类似于石膜扫描这样的，想看一看，哎，这地底下是否有空室，空体。 对， 但是呢也没有发现有空体。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个凤凰嘴到底是不是像元代的这个洛天香说的就是汉文帝的霸陵呢？这个地方啊就很多的专家开始产生了疑问。那我们说这个考古学不能够只通过疑问去解决，那我们必须要有实际的证据，是不是？ 对， 所以呢我们不仅对凤凰嘴这一块进行了一次勘探，而且对凤凰嘴周边的这个区域呢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勘探。因为我们知道汉代的这个帝王墓葬呀它是有一定规模的，比如说去过这个明十三陵或者是去过清东陵清西陵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可能会知道啊，除了有帝王帝后的这些坟冢或者是墓室之外，它其实目前还有很多很多建筑作为献殿呀享殿呀，可能用于当时的祭祀建筑，或者是在外围呢它可能会围成一个城垣，然后呢把整个这个墓区给它围成一片。那么这些地面上的建筑以及这个陵园的形式呢其实啊在汉代已经成规模了，但是呢我们在凤凰嘴周围的勘探呢却没有发现有任何建筑过的迹象。这种建筑过的迹象并不是指一些小的建筑，而是一些大规模的建筑。因为我们知道帝王他的坟墓它的规模是规格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 然后呢也没有发现这种瓦砾，那么基本上可以排除这个凤凰嘴就是霸陵。 那我们再说回今天新闻当中提到的江村大墓，江村大墓又是什么？它为何最终就被确定成是霸陵的原址呢？ 那这个江村大墓啊，就是我们今天让所有考古爱好者啊非常非常兴奋的啊这样一个墓葬的。它其实在这之前呢，考古专家啊是对它进行过一些勘探的。它的位置啊非常非常的特殊。它的位置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周边呢有两座大墓。一座大墓是谁呢？一座大墓是窦皇后陵。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薄太后的墓葬。 对， 那么这两座墓葬呢已经被确定了是窦皇后和薄太后的。那喜欢历史的小伙伴肯定都知道这个窦皇后是谁啊，就是窦漪房，这个汉文帝的皇后，然后呢汉武帝的奶奶。这个薄太后是谁呢？就是汉文帝的母亲。 哎，那这个墓葬周围为什么会有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墓葬？所以当时的专家呢就感觉到比较疑惑。那么2001年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个大墓啊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这种勘探，哎，发现这个墓啊不简单，它不简单在哪儿呢？它是一个有四条墓道的这个大墓。何为四条墓道呢？就是东西左右各有一条墓道可以通往主墓室，就说明这个墓的规模很大。而且呢，在古代的时候啊，特别是在西汉时期，那时候的礼法呢，相对是非常森严的。那么一般的这些诸侯王或者一般的贵族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四条墓道的。那么在这个我们对它进行进一步勘探之前呢，一般认为是谁呢？一般认为啊，它是馆陶公主的墓葬。那这个馆陶公主呢，就是我们说的汉文帝与窦皇后的这个嫡女啊，认为是她的墓葬。然后呢，后来我们再经过进一步的勘探啊，这进一步的勘探呢，是因为一个契机，什么契机呢？2017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啊，这个被命名为江村大墓的这个超级大型墓葬啊，开始出现一些被盗扰的情况，就周边出现了一些盗洞。而且呢，是近些年来，然后大规模的这种盗扰，所以呢，为了对这个江村大墓进行保护，虽然当时不确定这个墓葬的主人是谁，但是它的规模非常非常的大，对，有很重要的这个研究价值，所以呢，当时啊，就开始对这个江村大墓呢进行勘探发掘。那么我们也没有在这次发掘过程当中啊。从2017年至今啊，持续了将近4年多的发掘呢，其实还是主要围绕着它的这种周边的随葬坑，然后再进行这种发掘。那么从随葬坑发掘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它出现了许多啊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首先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个江村大墓，它整个墓葬的形制级别非常高，被我们称之为亚字形的大墓啊，就是我们梵写的这个亚洲的亚，这个繁体字，那么就相当于什么呢？有四条墓道这个含义啊。如果大家可以比划一比划啊，在心里面想一想这个繁体的亚字怎么写，那么它是一个四个墓道的这个大墓。其次是什么呢？它这个墓室啊，主墓室长大概约40米，长宽大概是40米，深呢约30米。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特别是西汉时期，一般诸侯王的墓葬呢都没有这么大。所以规模非常的大，而且随葬坑当中，我们还发现了有许多非常重要的一些发现。比如说，这次我们很多小朋友可能，很多小伙伴可能关注到这个央视或者一些其他媒体的直播，会给大家介绍他墓葬当中出土的一些随葬品，比如说像陶俑，比如说像一些官员的一些印等等等等。那么再加上说这个窦太后。窦皇后和这个薄太后，她的墓葬呢又处在这个大墓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范围之内，所以通过这些证据呢，我们就判断出来，它就是在《史记》当中记载的这个汉文帝的霸陵。那么是通过这些证据我们来够判断的，并不是说啊，我们考古学家觉得啊，这个墓葬规模很大啊，那它就是这个霸陵，其实不是。那么它跟史书当中的记载呢，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吻合。比如说史书当中记载啊，咱们一开始说到的这个汉文帝，他其实留下了遗诏，就是不起坟的遗诏。那么这个江村大墓，它其实也是没有封土的。而且呢，这次在考古发掘当中呢，也找到了大陵园的边界，也就是将窦皇后陵，那么和江村大墓包起来啊，以石为界这样最大的外陵园。那么这个呢，也是汉代时期它帝陵的一个特点，就是皇帝跟皇后呢，并不是葬在一个墓葬当中，但是呢，他们却是在一个墓园当中，或者是一个陵园当中。这个呢，我们啊，是汉代的一个特点。那么谁有资格跟这个窦太？这个窦皇后葬在一块，当然只有她的丈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汉文帝了。 那既然呢，我们现在已经断定这里是汉文帝的墓，那么汉文帝的棺椁是不是在这个墓里面？我们现在对于他的了解又有多少呢？ 这个我们既然确定了这个江村大墓啊，就是汉文帝的霸陵，那它肯定是葬在这个地方的。那我们这次的发掘呢，它其实啊并没有对主墓室啊进行更多的这个发掘，发掘更多的是什么呢？是主墓室周边这一些随葬墓。那么这个随葬墓呢，可能有一些是器物坑，就是皇帝，因为我们说汉代的时候，我们非常重视这种视死如是生的观念。那么在去世之后呢，他想在另外一个世界同样享受他生前的这种生活，所以会将很多生前使用过的一些器物啊，会分门别类的埋葬在自己墓葬的这种周围，环绕着这个墓主人。所以我们这次更多的呢，发掘的是这些器物坑。那么我们到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还没有发掘过一座西汉帝王他的主墓室。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对帝王主墓室的发掘其实是需要非常非常慎重的，因为这个文物呢是不可再生资源，我们很多这个听众都明白。那么一旦对它进行发掘，那我们就必须要保证我们发掘这些文物能够很好的保存下来，因为它实在是蕴含了非常非常多的信息，特别像这种帝王陵。那我们知道现在目前已经确定的啊，这西汉11位帝陵的墓葬其实是真的是挖一座少一座，如果我们没有十分大的把握的话，或者是非常大的把握的话，我们就不会轻易的去动这些帝王的这些墓葬。那么如果在他能够很好的自己保存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希望这座墓葬永远埋在地下。那么这次的发掘呢，它其实啊可以用抢救性发掘来形容，就是因为前些年这些盗扰已经对周边这些随葬坑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如果不进行发掘的话，那这些墓葬当中或者这些随葬坑当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就会永远的消失。所以我们考古学家呢就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对这些器物坑进行这个发掘。从一些图片当中啊，大家其实也能感受得到，特别是在今天的一些传出来的一些照片当中，能看到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汉代时期啊，当时随葬的这个编钟，它是剩下一些残片啊，这个残片的边缘是非常非常整齐的。那可能如果因为墓室坍塌造成这样的情况，形成这种整齐的边缘呢，可能是很难形成。那么在出现这个碎片的旁边呢，有两个大字，如果大家仔细关注的话，写了两个盗洞两个大字。那有可能就是什么呢，在盗掘的过程当中，或者是用了一些炸药，或者是用了一些其他手段，那么把墓葬当中这些随葬平呢进行了一些扰动，然后呢这个编钟因为年代的确非常久远，2000多年的历史了嘛，可能就在这样的扰动下呢产生了一些破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碎裂的这种形式。所以呢我们就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基本上不会对主墓室进行这种发掘，还希望它能够更好的保存在地下，因为长久的埋藏地下已经形成了非常稳定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才是对这些文物最好的这种保护。 那眼下呢，所出土的这些文物它都有什么样的研究价值，或者说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那么其实这个霸陵啊，并不是我们现在啊发掘过的唯一一座西汉时期的帝陵。那这个说到帝陵啊是打个引号，因为对帝陵周边整个陵这个陵墓范围内的啊，我们把它统称为帝陵。那其实呢他的儿子啊，我们说文帝的儿子汉景帝，他的杨陵呢，其实我们在前些年呀对他周围的随葬坑呢也进行过一次发掘，现在呢还有汉阳陵博物馆，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深入到地底下，然后呢通过现在的一些技术啊，或者是搭建的一个平台，去可以了解到2000多年以前帝王陵墓它的这种状况。那么文帝跟景帝啊，两个是这个有着承启关系的。那我们也知道汉文帝他其实一开始啊并不是皇帝的这个第一候选人，那么当时刘邦去世之后呢，是皇位传给了汉惠帝啊。那我们知道吕后后来当政，然后呢出现了一系列的这种政变，吕后去世之后呢，当时的这些大臣们呀就在这些诸王当中啊，就是刘备的刘邦的后人当中呢，就去选择一个就是可以去担任皇帝的这样一个 皇子，那选择谁呢？选择了被分封到代国的啊，这个这也就是后来的这个汉文帝。 嗯， 那么这个文帝到了这个长安之后呢，他感叹于啊，这个西汉前期啊，因为刚刚经历过这个大的动荡，然后呢，这个从汉高祖，然后到这个汉惠帝之间啊，这个政治也不是那么的稳定，所以他在即位之后呀，主要还是以稳定为主，然后呢，休养生息。那整个西汉时期啊，人口开始发生了激增，然后呢，整个人民生活呢开始发生大规模的改变，而且他本人呢也是一个非常勤俭的皇帝，所以从他自己的这个陵墓就可以看出来，那么他对这个丧葬的这种形式呢，其实有了更多自己的这种想法。那么跟前面的这个帝王，就是西汉前期的帝王，其实还是略有一些不同的。那我们通过对这次墓葬的这个发掘呢，就可以了解到从文帝时期开始啊，从汉文帝时期开始，西汉帝陵，哎，它以什么样的这种形式去存在？那么它的随葬坑是如何排布的，然后它这个随葬品有哪些这个特点，那其实啊可以给我们更多的这种信息去了解当时西汉的这种城市生活，那么还有一些帝王他们的这种丧葬形式。其实更多的还有很重要的，那我们前面也说到了，西汉时期呢，每一位皇帝他的墓葬周边或者是他的陵墓周围呢都有一个小的这个小城市，那我们可以用现代话说叫卫星城吧。那么这个卫星城呢，肯定是在这个汉陵邑啊，这个霸陵邑的啊，这个霸陵的周边。那么在这个勘探过程当中啊，或者是后期的一些工作当中，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些城市或者是在这个陵墓周边生活这些人，他们这个社会组织形式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们又有着什么样的这种生活特点，以及这个汉代的这个帝陵和这个陵邑之间他们会产生哪些化学反应等等等等，给我们留下可以研究的议题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其实呢，很多听众朋友们呢在关注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可能看到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哦，我们发现了汉文帝的霸陵，我们解决了一个历史谜团，哎，我们又有了一座以后可以参观的遗址类的博物馆等等等等啊。但是在这里呢，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看到这个背后到底还有什么我们值得关注的地方，特别是为什么在我们一直主张不主动发掘帝陵的这个同时，我们又去发掘了一座汉代非常重要的帝陵呢？这是因为它已经到了不得不发掘的地步。那么由于常年被这种盗扰，它的这些周边的随葬坑呢已经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千疮百孔，如果不对它进行发掘，不进行抢救性发掘的话，那可能这些随葬坑随时会坍塌，然后蕴藏的一些历史信息我们的专家就永远没有办法去获取了。那其实霸陵可能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啊，许许多多的这个古代遗迹的一个缩影。那么像霸陵，因为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墓葬嘛，但其实有很多这个陵墓它可能没有霸陵的这种重要性，但是它同样也面临着和霸陵一样的问题，就是有很多不法分子希望去盗劫陵墓当中的一些文物获取不义之财，那么就会对这些文物进行侵扰。那么我们现在想让所有的公众意识到是什么呢，这些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如果一旦被破坏，那么它就有可能永远的消失了。所以我们每一位听众在看到这个新闻的同时，一定要去跟自己乃至跟身边人说要保护文物。那么每一个人只要贡献出你自己的一份力量，那我们对文物保护就会形成一个合力。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种五千年的这种文明它才会有载体，才会实实在在的这种存在。我们不仅要为我们当下留下这种五千年的繁华，也要为我们的后人留下他们可以看到的这些载体，让他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所以呢，还是想呼吁一下，我们每个人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发现了有相关盗扰的这些情况，一定要主动的联系我们的公安机关，一定要把这些盗扰呢给他扼杀在摇篮里面。就我们希望每一个文物都能得到最好的保护，都能够